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10面啊，第510面。第三行啊，第三行从第三句看起啊，又细谈四义，后三义四不孤起，唐不从世界生发庆幸，这心厌二疑尚不能生，何况误入礼佛。这是欧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假设了一个问题，解决一些人的疑惑，就是念佛。这个法门完全是从上阿弥陀佛，就是他佛啊。有人呢疑问，是不是有昧心宗？因为大乘修学的宗旨都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会不会跟崇敬阿弥陀佛了发生冲突？念老在此地引用三位祖师大德的开示来证明这桩事情。这第一段就是欧益大师的要解，要解里面我到这个了啊。他问佛既然是心作心事，何不净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圣，何也？这为什么？答：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自他不二啊，自他是一，自是自己，他是阿弥陀佛，自己跟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是一体啊，确实是一体。说若慧言他佛呢，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呢，是我见颠倒啊。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啊，说有四些的啊，这是欧益大师举四些禅的例子来说。四些禅，第一个是世界些禅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的利益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门弟子学佛的同学，在一切时一切处应当要学弥勒菩萨。那为什么呢？习谈两个字就是布施，谈是布施，习是普遍的布施啊，一切时一切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平等普遍布施。头一个布施欢喜啊，所以对人对事对物要用一团欢喜心来接待啊，为什么呢？因为自他是一，不是二。 利益他就是利益自己啊，他欢喜自己欢喜，自己欢喜他也欢喜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为人师的啊，那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呢，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啊，大乘佛法里面范围非常的广大啊，他不是说为人民，他为众生啊，众生里头包括人民，人民里头不包括众生，众生范围太大了，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都叫众生啊，确确实实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无不是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生善业啊，怎样帮助他了？离苦得乐啊，这个是为人，就是帮助他得乐啊，念念不忘，时时刻刻看到苦难众生。要帮助他们解决啊，四学坛第三呢是对治，对治是拔苦，为人是娱乐啊，就是佛经讲的慈悲，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啊，众生有苦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演变到今天这个状况，可以说是苦到极处了啊，我们冷静观察到底什么原因出了事情啊，细心观察了，我们的想法看法错误啊，自古在中国常讲五千年来，这个五千年是有历史记载的啊，皇帝发明了文字，从皇帝到我们现在4500年，皇帝上去神龙500年，再上去伏羲也是500年啊，这个500年虽然没有文字，已经有原始文字的迹象了，伏羲画八卦可以说是文字的开始啊！啊，伏羲到皇帝1000年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在前面给诸位报告过啊，肯定不会少于印度啊，印度婆罗门的宗教啊，他们告诉我他的历史至少是13000年啊，他们没有文字记载，世代相传啊，我相信，我相信我们中国这种文明传递 至少也有13000年，不会少过的。那口传会不会传错呢？古人有智慧，绝不输给我们。啊，他们用最简洁的言辞，啊，最精华的东西，中国文化总纲领，不外乎四个科目，不会传错，传10万年不会传错。第一个是无人，20个字。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说能传错吗？不可能啊，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啊。啊，第二个五常只有5个字，仁义礼智信。会忘掉吗？不会呀。啊，第三个四维4个字，礼义廉耻。第四个八德8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能传错吗？不可能啊。啊，世世代代相传啊，人人都遵守啊，每一个字都落实啊。每一个字都放在心里，不敢违背也。啊，所以千万年来，这一块土地，这个族群长治久安，啊，发展到清朝，你看《乾隆变四库全书》这么大的文献，没有离开这四个纲领。啊，你拿到任何一部书，你细心去观察，肯定跟这个标准符合。啊，这四库总统了中国传统文化。啊，即使外来的佛教也不例外，也不违背。啊，孔夫子他老人家将古代这一些口传的用文字记载下来传给后世，所以夫子是集大成者，我们称后人称他大成至圣先师。啊，也就是他把古人传下来写成文字。啊，我相信《论语》里面许多话不是孔子自己说的。啊，虽然是子曰，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话。啊，他老人家把它写成文字了。啊，夫子一生求学的态度他说得很明白，我相信他不是骗人的。他说他一生述而不足，幸而好苦，值得我们做榜样啊。孔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证明他说他是个老实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这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这老实、忠厚啊。 啊，幸而好苦，他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怀疑，啊，认真努力的学习，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圣人啊！啊，这四课他真做到了，一个字都没有违背啊，而且尽力把它做圆满，做成个好样子啊！还原观山讲，唯一有责，就是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孔子做到了，孟子做到了啊！那么传到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了。不过是300年前的事情啊！啊，大家呢相信科学，科学拿证据来，没有证据的不相信。啊，古圣先贤传说没证据不相信，一定要有证据。啊，所以我们就学会了。怀疑，对什么都怀疑，这一怀疑麻烦可大了啊！对古圣先贤从前那一种恭敬啊、诚信的心呢，衰了啊，甚至于到现在完全不相信啊，任意的批评回谤。啊，古人东西都不要了，啊，孝悌忠信不要了，礼义廉耻不要了，仁爱和平不要了，崇尚什么？崇尚自私自利，崇尚明文利养，啊，发展到今天，崇尚暴力色情，啊，杀盗淫妄，这世界乱了。啊，大家也知道啊，不但世界乱了，地球也出现毛病了。啊，灾病异常，地球上这灾病从哪来的？啊，他们总是在科学里面去找原因。啊，科学从物理，物理的找原因，找不到啊，不能解决。古圣先贤他在哪里找原因？他从心里找原因。啊，古人认为，山河大地，天地鬼神，跟我们人心善恶有密切的关联，人心善，没有一样不善；人心不善，就没有一样是善。啊，这个东西科学找不到证据啊！啊，所以崇尚物质，把心理摧毁掉。啊，难得近代的物理学家，特别是量子物理学家啊，发现量子，这是最小的物质啊，大概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即微之微也。啊，这是用显微镜观察出来的。啊，这是什么？找物质究竟是什么？ 啊，这是最近30年的事情。啊，那么这些物理学家头一个做出报告的是德国的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啊，那根据他研究的结论，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啊是意念，就是我们讲的念头。啊，那这个说法呢跟佛大乘经里面讲的完全相同。啊，大乘经讲宇宙的缘起。啊，讲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业相。现在科学家所说的能量。阿赖耶的转向。现在科学家讲信息，也就是念头、意念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物质是从心想生出来的啊。因为有心想，它才有物质啊。如果我们用阿赖耶的四分来解释就很清楚啊，能量是阿赖耶的四正分现象，这个心理现象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你不知道阿赖耶的三分呢？啊，或者是你讲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都行。啊，科学家发现了这个，啊，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是一桩大好事，因为我们对这个阿赖耶搞不清楚，总是怀疑啊。那么科学家这一证实，我们相信了，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起来的，所以物质的本质是意念。那么我们的念头当然影响物质现象啊。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不但会影响有情众生，同时影响什么？影响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我们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啊，我们这个圣念啊，种植蔬菜水果这些经验说明了树木花草有灵性，可以跟我们沟通，我们善心善意对待它，照顾它，尊重它啊，我们称花草树木种灵菩萨我们称山河大地微尘菩萨尊重他了啊。那我们种的这些蔬菜 长得特别好啊，不要用农药，不要用化肥啊。这个我们在澳洲这个十年的实验，年年丰收啊！啊，我们种的果木树有30多种，我们跟小鸟沟通啊，指定几棵树供养这些小鸟菩萨，没有指定的，他决定不会去吃。那他首先用啊，所以这些小鸟、小虫啊、树木、花草，通通有灵性的，全都能沟通啊。那我们不善的念头对他，就带来灾变了啊！所以让我们想起世尊在《楞严经》上讲的，我们那个贪婪这个念头所感应的就是水灾啊。水灾从哪呢？贪婪、火灾、火山爆发啊，地球温度上升，尘会感的啊，脾气太大了啊，风灾愚痴所感的啊，傲慢赶来的是地震，愚痴就更可怕啊，痴是风灾啊，后头还有疑啊，贪嗔痴后头有傲慢怀疑，傲慢是地震，疑是让山河大地松散了，不坚固了，山会塌下来，大地会沉到海底，跟意念有关系啊。这被近代的科学家发现了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啊。那这样这个佛法讲的不是迷信的 啊能不能解决问题？难。只要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断掉，这个世界所有这些地球上灾难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所谓自然灾害，不是的，全是人心感召。那今天我们对圣贤教诲怀疑，对传统文化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宗教怀疑，甚至对父母也怀疑啊，夫妻互相怀疑，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相信，甚至对自己的怀疑，前念跟后念都不一样，山就会倒下来了，地就会沉下去了，自己免疫的能力全完了啊，轻易的这些疾病你常常就感染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怀疑啊，所以身教事出世间圣人教诲，头一个就是讲心啊，性为道源功德母啊，而性的时候第一个是性自己。你看偶业大师要解里头讲性缘性， 这信讲了六条，第一个是信自己，第二个才是信释迦牟尼佛，信阿弥陀佛啊，第三个相信理，相信事，相信因，相信果啊。今天我们对于这些东西真管用的东西我们不要了，怀疑不要了啊，用物理的方法来解决，物理方法解决不了，到最后这世界崩溃了。啊，科学家知道五六万年之前地球上科技非常发达啊，有亚特兰蒂斯啊，他们的能源取自于太空，没有污染啊，科学进步也是对传统不相信的，对古圣先贤不相信的，对宗教不相信的，最后这块大地沉到海底啊，这西方很多人不知道啊。啊，四谛坛里面讲为人，讲对治。啊，大乘经教跟科学家现在能够相应。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科学今天证实了，一切法确实是从心想生。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心想生，纯净纯善。啊，无间地狱是心想生。不善染污到极处啊。那个境界就现前了。极呢，极是自性。极乐世界自性变的。阿鼻地狱也是自性变的。啊，自性万物的离体。随你的念头就产生变化了，这大乘教人常讲的心性识变啊，识就是分别之处啊，看你动什么念头它就现什么境界，所以四谛坛后面三四四不古起啊，啊，第四个是第一义，四谛坛第四个是第一义啊，他的利益是入理，入理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不从世界生发庆幸，这是欢喜也。啊，信因，为人是信，对治是因。啊，这两种利益就不能生了。最后是误入礼佛。啊，那就更办不到了。啊，所以没有智慧不能解决问题。啊，物理是知识，不是智慧。心理是智慧。啊，物理是知识。 那么这下面就说了，为即四持大力持，这讲持名念佛。我们现在念这句阿弥陀佛是四持，四持能通达到力持。为什么呢？念熟透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真心就显现了。真心是理啊，真心理念，没有杂念啊！一句佛号持到纯净的时候，真心就显现，那就是理持了。前面我们讲过，理持可不得了啊！理持念一声佛号，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哪里啊？上品上乘，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前面祖师们说的，七地菩萨了。你看，这一念怎么就登了七地？在理上讲得通，在事上是真难啊！理上全讲得通，问题是真正是真心念佛啊，一个杂念都没有。真心是把我人是非啊，通通都忘掉了啊，性相因果事理全忘掉了。纯以真心啊，这个一念就往生了啊。经常讲一念生念的，我们在前面呢，看到黄念老这些注解啊，引论的引证的这些经论，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所以弥陀慎重显现，即是本性明显啊，这个我们渐渐能体会到了。临终的时候，你看到阿弥陀佛，还有许多的化符，你看上品上乘无量化符，上品中乘有一千化符，上品下乘五百化符啊，观音是指诸大菩萨都来迎接你啊。那这个境界是他还是僧？你要在这里说他说字全都错了，说他说字，这个境界就不见了，你再也看不见了。为什么？这个念头一起来的，你迷了，你用妄心，不用真心了。真心里头没有他，没有字啊。大乘教里常常说的，什么叫真心呢？真心理念，真心里头没有念头，有念头就是妄心。我们念这一句佛号有没有念呢？有念念，有念念是四持，念到最后的时候把那个有念忘掉了，那就入了离念了。那佛号还是念，有念无念这个分别执着没有，这就入理了啊。四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同居土跟方便土，理念就变成十宝土了。四土三辈九品呢， 善导大师说，总在语言不同，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语言操纵在自己，不操纵在别人身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练功夫。练什么功夫？练放下。放下分别，放下执着。从这下功夫。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连习气也要放下。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很难要做。为什么呢？将来临命终时啊，走得潇洒，走得自在，一点障碍都没有。放不下才有冤亲债主惹麻烦，障碍你。真正放下了，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冤亲债主找，不是找你的身。他找你什么？找你的灵。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灵魂。妄想分别执着，灵魂也没有了。你债主到哪去找？找不到你了。灵魂没有了，你变成什么？你变成灵性。灵性冤亲债主找不到。他找不到心，因为冤亲债主也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假的只能圆假的，圆不到真，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做假的不行啊，做假的麻烦很大了。怎么一定要真干？要学，特别在这个时代，学沉浸清和。真诚，真诚就是真心，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别人用虚情假意没关系，我用真诚心待人。为什么呢？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不用真诚心是去不了的。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他可留到轮回吗？他不想到极乐世界去。那我们也要用虚情假意，那就麻烦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一次的缘分又错过了。总要把握住啊。这个语言得来不容易啊。百千万劫来一次，这一次错过了，又要搞百千万劫。那个百千万劫是六道轮回。所以慎重来迎接，不能是说字，也不能说是他，也可以说字说他，自己敢自信应感应道教。这个是属于自然现象。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妙觉国位的诸佛如来，他没有形象，他住长吉光，长吉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我们有感，我们是有心，他来应是无心的，他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来应。 啊，这是我们自信的本能呢、啊。啊，是诸佛菩萨的大愿呢、啊。啊，他有愿呢、啊。啊，愿是愿，本能是因，我们的感也是愿。啊，因缘聚会，境界就现前。啊，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不再怀疑了。啊，你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平淡、很正常。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弥陀身中现前，皆是本性明显。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啊！往生彼土见佛闻法，皆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啊，为什么？因为般若智慧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它不是从外来的。啊，障碍去掉了，它自然现前嘛。得能相好，亦复如是。啊，记住啊，佛在《华严经》透的信息。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如来就是讲的自性，那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万德万能，无尽的相好啊，自信通通就是。你从什么地方看到了？你从变法界虚空界，上从诸佛如来的宝土啊，下到阿鼻地狱，一阵庄严，全是自信变现的。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世尊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贤首过世所说的出生无尽，都是讲这回事情 啊决定不能离开自己啊，离开自己的自信，那一无所有，什么都不可得。啊，离开自己的意念，那缘就没有了。啊，自信是因的，它得有缘的，有因有缘，现象就会现前。啊，现象是果。所以见佛重要，闻法重要，啊，我们今天佛不在面前，我们供养佛像，要把佛像看作真佛，他就有感应，啊，感应都来自沉浸啊，印光大师讲，一分沉浸就一分感应，它来自沉浸。啊，只要真诚恭敬，啊，对待佛像，无论是啊画的佛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 都没关系，沉静相对他就起反应。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供养这个佛像是表法了。啊，对我们起的作用是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对佛的沉静，看到佛沉静的心就升起来，这就能得到啊。那学佛对佛不沉静，他什么都学不到。那印祖说的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那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万分沉静你就得万分利益，没有沉静佛亲自来教你你都得不到利益。你看沉静多重要。那现在的问题呢，现在问题沉静没有了，没有沉静性了，这是我们真正担心怎样把沉静恢复。要恢复人的沉静不容易啊，我们这一代要很辛苦的去做去表演，表演给谁看呢？第二代看不懂，要表演给第三代第四代看，第三代是孙子，第四代是重孙子啊，他们刚刚生下来，要做样子给他看，这真难啊！啊，婴儿不能叫他接触到染污，要把他放在干净地方去抚养啊，这个社会的肮脏的这一面负面决定不要让他看到，不要让他听到，不要让他接触到啊，这就是我们想到今天上午讲的一条龙的学校的办法啊，这一条龙的这个方教学方法，那就是真正的环保啊，他们在这个里面培训出来了啊，有个十年二十年的教育，他不会变的啊，那一代的时候就能出圣人，这个世界上圣贤人出世了就有救了啊，要相信人是教得好的，圣人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一定有这个信心。我们自己要不做出牺牲奉献啊，表演一个最好的样子，底下一代永远不会好啊，我们不肯做这个表演，下面就完了。哎呀，那人就苦了，真苦了啊！那造业受报何时了？法门深妙，这个法门就指的净土法门啊，真的是深啊，真的是妙啊，破尽一切邪论。啊，戏论不切实际的这些言论都叫戏论啊，这里头没有真实利益，斩尽一切意见 这种意见都是属于凡心，与烦恼相应，与真心不相应。干净就是抛弃的干净了。谁能做到呢？为马明龙树智者永明之流，就是这一类的人物，他们有能力彻底断惑得去啊。这些人通通是明心见性的人。都是地上菩萨了，这不是小菩萨，大菩萨了。智者释迦牟尼佛再来，永明阿弥陀佛再来，他们给我们做了圆满的演出。其余世之变从，通如禅可。这是世间聪明才智之事。儒家的大通家，佛门里面的禅可，参禅没开悟啊。净思度量接近你思维的能力，你却度量越推越远。为什么？这个事情不能死啊，这不可思议啊。这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又不入这个话换一句话大家好懂，反而不如与夫妇老师念佛乡村里都不认识字阿公阿婆他们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很老实他们非常谦卑，自己知道样样不如人你教他一句念阿弥陀佛，他真的老实念念上几年呢，还有他往生了，瑞相稀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知识分子没有法子跟他相比这就是之前面讲的世之变从，通入禅可，比不上他们了。他们修学真有成就他真往生了往生的品位我们不没办法猜测为什么？为能前同佛智，暗合道妙。这两句话说得好这八个字前同佛智。佛智是什么呢？根本智。根本智是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念不生。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最后念到什么程度呢？虽然念的阿弥陀佛，心里头念阿弥陀佛都不知足， 那就根本这些见了。啊，这就是前通佛智的境界。所以念而无念，他念不念？他真念。你听他南无阿弥陀佛，字字清楚，了了分明。他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这就是理念，这就是前通佛智，这就是暗合道妙。这样念佛，他们往生是上辈往生。功夫好的上品上生，功夫差一点的上品下生，生十宝庄严土啊！啊，所以这些阿公阿婆不能轻视啊！不要认为他们念佛将来都往生下品的，错了。他心地干净，他心地善良，他没有恶念。啊，绝对不会害人。啊，这念佛法门妙啊。我们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李老师以前常常跟我提到的，他想学欲啊。他不学聪明才智，他说我要学欲缚欲缚。那学这些人学了多年学不像啊，学欲不容易啊，说欲不可及，你比不上他啊，意思就在此地啊。你不要看他欲，他这一句佛号念的话，他会念到上品上去。啊，这个里头很深深的含义，就是说明老实人了不起，老实人真好。老实人不学佛，他不得悟道，他要能行善，肯定到天道。他不能行善，来生还是人道。那为什么？他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没有控制人念头，他老老实实。这一段欧耶大师讲的啊，我们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无量寿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彭济清居士讲的你看，第一个临风大师出家人啊，第二个是居士啊，啊，无量寿经起心论的也假设了一个问答，问临终见佛，为是自佛了，为是他佛？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临终佛来接引，是不是我心里想出来的佛，还是真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了啊？起这么个疑问，起这个疑问呢，可能他就不能往生了。为什么呢？连功夫成片都破坏了啊！所以临命终是要注意啊，佛来了，一点疑惑都没有，一点分别都没有啊！真诚恭敬心起来应对，你就决定的是啊，疑这个疑那个，这什么原因呢？ 学教学的太多了，所以教学多了啊，也造成麻烦了。分别执着，啊，所知障里头又加上烦恼障，这怎么能去得了呢？亏吃大了。他若他佛真呢，那即成魔业；若自佛呢，那是想力所成，虚妄不实，云何往生？这个问得好啊，为什么呢？他真有这一类怀疑的人啊。啊，这是菩萨作六啊，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出来了。啊，答：自佛他佛，总称细论。为什么？这分别之处。人我两忘，自他不异。不但是临终，就是在平时，我们最好也能保住，不起心，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果能常常想到这个四句，啊，真的落实，啊，不知不觉，你的妄心就淡薄了，真心就现前了。啊，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能放得下。啊，不再执着了。诸佛法身湛然常寂。啊，诸佛的法身没有现象。啊，湛然常寂，湛然是比喻，像水一样。干净没有污染，平静没有波动，啊，心要保持这样，这是真心。啊，有了染污，有了波动，那叫妄心。啊，真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妄心也照错了啊！因为这个水有染污，又有波浪啊，虽能照啊，没有办法把现象照得完整啊，都在那里动荡。啊，你就会认错了。以本愿故感应道教，这是说明临终见佛真正的原因说出来了。啊，阿弥陀佛有愿，念佛人有感，啊，就是有求啊，求佛菩萨来接引呢。那么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应的缘跟因，前面我们学过啊，啊，感应的因啊，来应的因呢，是自信。 还原观上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因，真因。缘呢，缘是弥陀的本愿啊，是我们自己求阿弥陀佛加持的这个念头，这都是缘啊。所以现象就现前，现象是果啊。啊，所以这个现象即自即他，即自是自信啊，自信变的；即他呢，阿弥陀佛的愿力，无虚无实啊。无虚是自信，无实是现象。啊，这个相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那个相不永远存在啊，啊，刹那之间就没有了，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唯一真如啊，周遍法界，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三个都是如此。我们临终求佛、求往生这个念头是唯一真如周遍法界，我们的信德也是唯一真如周遍法界，阿弥陀佛的本愿也是唯一真如周遍法界啊。这些道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所有一切疑虑一扫而光啊，我们自心真诚恭敬，它就升起来啊。为什么？真诚恭敬是信的。我们今天因为有傲慢啊，有贪嗔痴慢，把信德的时候障碍住了，它不能现前啊。贪嗔痴慢痴慢这些烦恼啊，放下之后现在就现前。所以对人啊，恭敬是行的，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对人有礼貌是行的，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在变成不是的了，是傲慢自大狂妄，说这怎么搞的啊。啊，真正佛菩萨见到一切众生，就像弥勒菩萨那个样子，笑眯眯的，一团和气。啊，你就看到自信天真，啊，你看那些小孩、婴儿，啊，他看到谁都笑，啊，他那个笑绝对不是装的。天心啊，你就看到天心，他多快乐，多欢喜啊！到有分别、有执着的时候，他麻烦大了，他就有烦恼了。他喜欢这个人，讨厌那个人，他就烦恼起来了啊！还没有分别的时候，你看那真叫天真啊！谁去抱他，他都欢喜。啊，到一人生的时候完了，他已经降了一级了。所以众生依于业缘，幻有分断了。啊，这六道反复啊！啊，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业。原来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 啊，六道里面的受生全是业缘呐、啊，所以六道里面全叫幻有，它不是真有，假的。啊，分的是分段生死。啊，通常这个分段，是我们讲这一生从生到死这一段。啊，死了以后就去投胎，投胎又一个生死，又是一段。啊，这是一个讲法。啊，如果从理上讲呢，真正的分段是什么？弥勒菩萨跟我们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那就是一弹指。有32亿8000段，一念是一段，啊，古来祖师大德也有这个说法，合理呀。啊，前念跟后念确实不是一样的，啊，大同小异，不可能完全相同。啊，如居无下，不见天日啊！啊，这就好比你住在屋下，那个屋遮住太阳，你见不到太阳。啊，念力沉静，真诚坚定，幻缘世界。妄想妄念就没有了啊！这就是真诚坚定的心去念佛，念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妄念就没有了啊，疑虑没有了，如彻悟不。这个物不是草物啊，在从前是很常见的啊，农村里面都是盖的茅草屋啊，把这个茅草屋吃掉了，天日浩然啊，没有东西遮蔽了，你看到太阳了，看到月亮了，任运往生，还同本德。这两句好，人人是自在往生啊，往生是个自然现象啊，还同本德，好像你回家了，真的，极乐世界就是老家了，到极乐世界是回家了。完全是正常的啊，决定没有啊，非常喜欢哦，我今天脱离六道轮回了啊，好像脱离监牢狱了啊，回到老家有那么样的清晰没有，心永远是平静的，离开六道十法界，心清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清净，说明心里头没有动荡，也就是讲你没有起心动念，离开六道没有动动念，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品位高，真的这是上辈往生啊。 啊，确实这真心就是理，我们净宗讲的理业心，理业心的境界啊，此论扫尽一切分别，自他生佛总称喜乐啊。为什么？自心清净心里头一念不生，哪有自他啊？哪有众生？哪有佛？这全是假名啊！是释迦牟尼佛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有分别之处啊，用这种方法在教学啊，回归到自信全不要了。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教给我啊，听经不要执着言语相不能执着者，不要执着名字相，全是假的，言语是假的，名词说语是假的。不要执着心名相，听到之后，哎呀，我想什么意思？什么错的？哪有意思？没有意思。啊，那换句话说，完全用清净心听，听经的时候也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真听了，那你听了会大彻大悟。我们现在悟不了什么，我们听见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有动念，谁听不懂啊？啊，昨天的时候全都变成知识啊，我们的唯识在变呢，把如来真实智慧统统变成知识啊，变质了，不是如来真实意啊。说老实话，如来没有意，如来没有阿赖耶哪来的意？如来所演表演的，是现表演。如来所说的全是自信自然流露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了，凡是明心见性的人他这个身体还在世间，并没有换个身体，可是他的境界与他没有见性之前完全不一样啊！没有见性之前他是凡夫，见性之后他是佛菩萨，至少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怎么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刚才所说的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他用的是真心，跟诸佛菩萨摩诃萨是一个心啊，这个心起作用真是智慧啊，凡夫这个心是妄想心啊，就是阿赖耶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凡夫执着这个东西所实现，这个心起作用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它生知识知识不能见性，智慧能见性的 不一样。啊，所以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我们就想到哪有什么自他生佛，没有这个了。这个时候整个宇宙是一体，整个宇宙是一个法性，叫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有法身。什么是法身？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身。啊，自他没有了，生佛没有了，生是众生，佛是诸佛。啊，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这唯一真如，湛寂周边。啊，湛然即灭，周边法界。啊，我们现在人讲周边宇宙，任运往生极乐，还在本心之内。极乐世界没有离开自性。啊，极乐世界是自性所生所变。啊，经教里头常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啊，因为同居土里面往生的这些菩萨，一品烦恼没断，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他，他也做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十报特的菩萨。啊，极乐世界特别，就同居土、方便土，跟十报土是一样的。有没有三途？有，但是三途看起来没有差别，是相同的。啊，这就是本愿威神的成就。啊，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彭吉庆《起心论》里头所说的。啊，无量寿经起心论。再看第三段，弥陀素钞，莲池大师所说的。啊，弥陀素钞云：这事而迷离，类同盟度古圣之书。着事啊，着相啊，理不明白啊，不明理。好比什么呢？好比小朋友同盟做圣贤之书啊，他会念会背，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得用这个来比喻，昏痴未开，仅能多闻，了不解意。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者也。啊，这样念佛的人很多。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教学49年，有道理啊！啊，他要不讲，就叫人念，念得再好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着思迷离。啊，那么有些老阿公、老爱、老太婆，他真的也迷离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他光是一句阿弥陀念到底的时候，他怎么会往生？怎么会那么高的品位？他那是暗合道妙。啊，前面是前通佛智。啊，他那一句佛号把烦恼念掉了。烦恼念掉了，佛智就通了。因为烦恼是障碍佛智的，只要把烦恼念掉了，它就通了。啊，这个是智慧没有开啊，迷离啊，迷没有破掉啊。迷破掉就行了，但迷破不掉啊，这个迷是无明，不明了啊，这用心不一样，功夫不相等啊，终日念佛不知佛念。下年老的《净宗捷要》里头就说：“我念弥陀，弥陀念我啊！”深深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为什么？他明理啊？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他懂这个道理，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知理而一思，但执着理不念佛，行不行呢？比平素或豪家之君，自云居富啊。不知素他人宝，于其何干？可是，啊，跟自己没有干涉，啊，这执着理，生佛不二嘛，那我何必要念呢？啊，弥陀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弥陀，不必念了。理上讲得通，事上成了大病啊！你离事没有缘呐、啊，啊，离事圆融，那就行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离你是阿弥陀佛，事你是六道凡夫。啊、你还执着这个生生活，你还有自私自利，你还有名闻利养，阿弥陀佛没有了、啊、既然你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你心，你也应该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没有，那就对了。所谓虽知即佛即心，判然心不是佛者。那这个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是故越离则无可念啊，就理上讲无可念，那就事上讲呢，无可念中啊。 无故念的。无中生有啊。啊，为什么？一念即无念，这个无念是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着相了，离思无碍。离事业福啊，离不爱事，事不爱离，这就对了。所以故离事双修啊，即本质而求佛之福，然后为之大智也。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必须把烦恼要统统放下啊！烦恼是什么？总的来说，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就是制造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啊，有见思就有六道啊，尘沙烦恼是制造四圣法界的因啊，有尘沙就有声闻缘觉菩萨佛。烦恼不尽，自信不现前呐、啊。烦恼要断尽啊！啊，烦恼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但是你执着这个假的，假的就好像变成真的一样。啊，这一些道理是你不能够不懂啊，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离思双修啊，事上非常认真，离上什么不着相，就是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啊，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就是四修，妙用呢，妙用就是理修，啊，妙用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这样的心态去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叫妙啊！啊，凡夫不妙，凡夫说他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啊，夹杂这些东西在里面，就叫造业。啊，他造的是净业。就是四圣法界，染业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是善业，它就人天两道，恶业它就是地狱魔鬼出生，它就现这个相啊，这个相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虚妄他不懂啊，他受啊，就像在做梦一样啊，梦假的大家都知道啊，做噩梦，你看看吓得一身冷汗啊，惊吓起来了，惊醒了一场梦 啊，做了一个美梦，欢欢喜喜，他一下醒悟了，没有了。啊，要知道，六道是个梦境，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虽然讲的比喻是事实真相，梦幻泡影。那四圣法界还是梦境，不但四圣法界是梦境，连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我们称它一灯法界，还是个梦境啊？为什么呢？彻底觉悟了，它就没有了嘛。等觉菩萨提升到妙觉位，我头就没有了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下头没有说，诸佛如来十报图例外没说，十报图也是假的啊！什么东西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不生不灭啊。而且怎么样呢？本自具足啊，虽然他什么现象都没有，能生一切现象，能现一切现象，那就是现十报图。啊，那么同居图跟方便图，方便图是四圣法界，同居图就是六道。啊，六道跟四圣怎么来的呢？是从十报图啊变出来的。十报图里面的居住的众生，如果起了分别，就变成四圣法界；要起了执着，它就变成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唯心所现是十报图啊，是这个对，诸佛如来十报图，为识所变就是十八界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大乘经教的熏修，总算是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叫解悟啊，我们理解了。啊，你虽然理解了，不得受用。啊，得受用要怎么样？要证悟，那证悟就得可修。证悟说你得放下了。啊，你放下执着，六道没有了，这你真的了，你升了，升到四圣法界。再把起心动念分别放下，事实没有了啊！你回到一真法界，回到十报图啊！十报图之存在，是因为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是这么个原因，无始无明断掉了，不是我们习气在，习气要断干净了，十报图不见了，就没有了。啊，出现什么？出现常寂光了，你回到常寂光了，回到常寂光就究竟圆满。所以，我们知道迷的时候从常寂光。一年不久出现了个阿赖耶， 啊，阿赖耶是我们一般人讲造物主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确实阿赖耶造的。你看阿赖耶最后还是回归到自性，阿赖耶没有了，转识成智啊，这个转靠智慧的力量，就不迷了。迷的时候才有阿赖耶，自性变成阿赖耶，真正觉悟了，阿赖耶回归自性啊，相宗转识成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那个境界就是十八度。啊，习气断干净，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十八图不见了，啊，又回到刹那光，这是宇宙之间又一种循环了，最大的一个循环，从起点最后还回归到起点，啊，所以在佛法心理跟物理同时讲啊，心理里头包含着物理啊，现代的物理学家才发现物理里头有心理现象啊，黄念老在这个注解前面我们读过啊，一毛一尘的微点啊，他讲的时候80年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中微子的新发现，中微子多大呢？中微子应该就是量子啊，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小到没法子再小了，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了。换一句话是，一百亿个微中子合起来才是一个电子，而这个微中子的时候，它有色受想行识，色是它有物质现象，让你能看见。啊，它有受想行识。啊，于是我们就想到《心经》里面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皆空说，应该照见中微子是空的。啊，中微子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没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属于哪里？属于阿赖耶里头的。啊，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离，叫真清净啊。我们今天又清净不了啊，才用阿弥陀佛。 啊，把所有的妄念都放下，留这一念。如果说一个念头都没有，这做不到的。那是什么人呢？上上根人，释迦慧能啊，此地所说的、这个智者永明之流，他们行，他们能做到，普通人做不到啊！啊，普通人最好的方法呢，用一念。对治一切念啊，这就是净土宗用的办法。坚固牢牢的守住这一念，让其他的念头统统不能渗透。啊，这个样子。功夫要用得好。啊，也是语言不同啦。果然，那个最后一念的时候是跟自信相应的，那你恭喜你上品上升。啊，不能呢？不能也是上品下升，也是了不起啊。啊，所以。心里头只有这一个佛号啊，好啊，好极了啊，什么杂念都没有了啊。最低的等次，这个往生的位次的时候是上品下生啊，这是我们这次的学的，我们现在就学的这一段了，这一段全讲的是上辈啊，三品。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这一句佛号的功德真真不可思议又殊胜，然这事而念能相及，不须入品之功啊，治理而深舍为民，凡受落空之祸。这话说得好极了，我们决定不能输过，输轻易放过啊！诸事你能够净念相继，不须入贫之功啊，你决定得胜。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有份呐、啊！啊，后面所讲的。东北王孙的下北王有份呐、啊，莲池大师偶也讲得好啊，下下平王孙我就很满意了，他有份，真王孙呐、啊，啊，如果你治理，啊，治理上你没有开悟，啊，心识未明没开悟，你不求没有求王孙的念头，凡受落空之后。你继续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你就错了啊！这两句话劝我们老实念佛，绝不空苦啊！一定要真信，一定要愿生极乐啊！那个愿比什么都重要啊！强烈的愿望。求生净土啊，一心一意就靠定了阿弥陀佛啊，靠谁都靠不住，靠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净土啊， 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一生当中只找一个可靠的人，咱们就靠他就行了。啊，你要靠其他的法门都会落空。啊，没有可靠的，这一句佛号就靠牢了，靠定了。啊，我们才能决定的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